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本市天空雨量比较多，气温较前几天回落了，高温天气暂时缓解。受冷空气的影响，午后本市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较大啊，雨量不大，但分布不均，外出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多云，建议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沙滩歌声飞扬，空气犹如水晶闪亮。 夏天想去连云港，月儿弯弯，渔火对唱。 不念小伙唱对成双，浓浓爱意本花骨飘香。 北京时间6月22号18年11点33分23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曲非常明了的告诉了我们今天要的主题。 是的，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 连云港。 耶、yeah. 夏天去连云港，歌名就学得非常清楚啊。 是的，一到夏天就可以去连云港耍啦。 连云港有海，有海鲜，也有非常多的那个瓜果梨桃，还有花果山、很多好玩的地方。 是， 今天我们的嘉宾啊，真的是特别感谢他。道道，你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我觉得此刻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 对， 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觉得嘉宾实在太敬业了，太给力了。因为我们嘉宾其实真的很早就到了， 专程 来上今天的节目。对，而且他孩子刚刚大学毕业典礼参加完，马不停蹄的就来了。哇，真的太感 谢 了。 谢谢、 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连云港康辉旅行社社长 是的，主理人 苏欣怡，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康辉旅行社的苏欣怡。 苏欣怡先生你好。你好，我们向我们的节目组代表节目组向您表示谢意啊，因为每一个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都是比较辛苦，但是您是我们觉得感受到应该最长跋涉来到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分享嘉宾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的开心，而且我们的苏先生就是连云港当地人，对不对？ 对对对，我是连云港当地人。对， 苏先生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 对，我们可以。 哎，对对 对 对， 好的好的。哎， 您是从小到大就在这个城市长大对吗？ 是的，我是从小到大都在连云港长大的。 哇， 对连云港特别熟悉， 太熟悉了， 也特别有感情。 对，我也特别喜欢连云港这个城市。 嗯， 是吧？ 而且还做了旅行的行业。 嗯， 对不对？而且从96年就开始涉足旅行行业了，对吗？ 对，我从96年开始从导游做起，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边。 我的天哪，96年从导游做起， 一步一步做到现在主理人。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坚持和匠人的精神。二十多年、 嗯、啊。而且我觉得旅行您有深刻的体会哈、啊、从导游最基础开始做起到现在做到这个职位、嗯、我觉得您觉得旅游在您印象当中这今年的变化有没有一些质的改变，您感觉上？ 我感觉首先就是从我们连云港来讲的话，首先我们就是旅游的环境不一样了， 环境 啊，环境特别好，然后就是我们的配套的一些旅游设施、 嗯、 也现在也非常好。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给游客啊、包括北京的客人提供的旅游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哦。 哎，是的， 你看北京那么想去连云港，今天好好听听。 对啊、嗯、我觉得连云港真的是一个大城市，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是工作在毕业以后去了连云港、 哦、 然后最后呢他是在连云港成家买房子、 嗯、 立业，他就很喜欢连云港这个城市。 是的。 嗯， 嗯，到底连云港多好玩， 嗯， 多有吸引力，我们的苏先生对这个城市多么了解哈、啊、 多么有感情，带有丰富感情的分享啊。 对，深爱的这片土地、 啊、是。 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真的好好听听，我们也是第一次去介绍连云港。 对， 好好听听苏先生关于连云港的生活记忆。 是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 嗯、 看到这个词儿啊，大家非常熟悉，它是方便面的配套的一个搭配，培林，培林榨菜的。哎、 哦， 有没有？ 哦，原来是这个呀！ 重庆运河穿楼而过， 不是乌江吗？ 也有啊，很多牌子嘛，有块儿地，有条儿地啊，有辣地，有不辣地。 我还是喜欢吃条儿地。 条儿地啊、 嗯， 我们可以看到脚下的农田、铁路和景区的广场，非常的有感觉啊。 是近期呢，培林红酒小镇的空中运河划船穿楼景点，成为重庆新晋的网红景点， 不错，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一探究竟。 是的，网红景点又多了一处。 对啊，据悉这个培林红酒小镇打造的人工运河全长将近5公里， 嗯， 2009年的时候开建，随着景区的发展，运河逐渐拓展为穿楼而过的室内运河、 嗯、 为确保一个水平面，运河预防穿洞， 哎呦， 过路搭桥，不是过河拆桥， 对、 啊、 过路搭桥， 游客乘坐公共船或荡舟其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举个例子， 嗯， 我们节目组去团建 去了周驼， 对，我周驼坐在小船上， 是 随着碧波荡漾的河流顺流而行， 他在那吟诗， 对、嗯、经过10多米高的高架桥呢，运河河道时，我们还能看到脚下的农田、啊 哦、 铁路、景区广场，非常有空间感。 嗯， 划船穿楼而过，船上游客发出阵阵惊叹，并掏出手机不断拍摄这个出奇的场景啊， 嗯，是的， 很漂亮啊。 阵阵惊叹并掏出手机拍摄。 对啊，就是那种记录嘛，记录风景嘛。 对对对对、 啊、再去重庆的时候多了一处网红打卡的景点了。 是的、啊、我觉得是网红们都可以去啊。 对，第二条、嗯、海关、 嗯、 提醒出境游的朋友啊、 哦、 这个贝类吃完留作纪念会触犯法律的。 真的吗？ 就那壳是不是也不 是哦，是不能， 对吧， 它不能留作纪念。我们来看看 啊 转眼又到了毕业季， 是的， 不少人选择去境外的海岛上放松几日、 哦、 啊， 南方的朋友啊、 嗯哦，是的，放松几日， 是的， 也许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嗯， 那我们吃完海鲜，挖完贝， 对， 也不能放过它，留下一些漂亮的贝壳做纪念， 是的， 然而呢，这样的行为现在很可能触犯法律， 那大家又重新定义这个 对 行为了、啊， 是的， 嗯， 记者呢前几日啊，从厦门海关处了解到， 怎么说？ 说6月19日这一天，厦门海关在一名入境中国籍旅客的行李内查获了3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个车去备， 这个非常 对 对， 这也是该就是该海关今年首次查获此类物品，目前上述物品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去收缴了。 了解啊，当天的晚上六点钟啊，一名中国籍男性旅客搭乘菲律宾至厦门的 PR330 次航班进境，通关时选择无申报通道， 他也没有申报啊。 现场官员呢，在技术检查时发现，这个旅客行李内有较大的贝壳类的东西。开箱检查三枚砗磲贝壳啊，净重达3.06公斤，很大。 我天哪，3.06公斤！ 对，据当事人交代，是在境外购买的新鲜砗磲，食用之后将贝壳简单加工打磨之后带回来做一个纪念的啊。 哦，然后呢，厦门海关就相关负责人说了，说砗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已经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附录，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邮寄、携带、托运这种东西以及其制品出入境，必须要持有国家濒危物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并且主动向海关申报才可以。 是的，这个负责人还提醒广大的出境游客说呢，赴海岛游玩的时候，应该注意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要随意带走当地的贝壳、珊瑚、海星等海洋生物。出入境时呢，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外呢，这个携带部分的海洋生物离境，还有可能触犯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法律法规，为旅途增图风险，非常的折扣你旅行的感受啊。 是的，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保护这海洋环境。昨天我们也说了，就是什么不涂防晒霜啊，这个那个 的。 对，我觉得海洋环境真的很脆弱的。 是的哈，我们要珍惜大自然，珍惜这个世界哈。刚刚说大熊猫那个不是在红外线拍摄它那个生活的场景吗？大熊猫哈，然后呢，现在首个国家级大熊猫保护研究重点实验室落户四川省。 记者从记者从四川相关部门获悉，说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珍稀动物保护生物学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在都江堰基地挂牌了， 老地方。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我国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研究的首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也是我国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实验室将通过5到10年的努力，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是的，这样一个部门落户四川之后呢，我觉得在研究，然后大熊猫的保护、生物链的链接都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啊。 而且现在野生大熊猫的足迹也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说明生态越来越好了嘛。 我们要保护生态平衡哈。 对， 我们来关注两条啊国外的信息哈。第一条是越南哈，很多人也去越南，现在越来越去玩的多了哈。 对， 越南呢现在有3万家的商户将开通受理银联二维码啊，这方便大家是支付哈。 是， 银联国际27号宣布与越南最大的二维码支付收单机构叫做越南支付解决方案股权股份公司叫做 VMPAY 签署合作协议，今年10月底前开通当地3万家商户支持银联的二维码。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据了解呢，越南几乎所有的 ATM 终端和超过90%的商户都支持银联卡，银联卡。那越南航空、越捷航空等主要航空公司已支持银联卡在线购票了。对，那越南的外贸银行、西贡商信银行等当地主流机构也已经发行信用卡、借记卡、预付费卡等多种银联卡的产品。 是的，还有就是此前呢，越南的西贡商信银行呢，近1000家商户已经支持那个二维码嘛。 对， 覆盖的像超市、餐厅、咖啡店、服装店等各类的商家，其实大家再去银联去就越南去玩的时候呢，几乎就用银联卡就可以横扫了啊。 是的， 是吧？就可以买东西了啊，方便啊。第五条是安全的问题啊，我们老说这个安全在出行当中是最最重要的一环，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位。 是，我们说安全，我们的苏先生也是觉得没有问题，是吧？就是苏先生，您在这从业的20多年当中，安全是不是您作为导游第一天就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求，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旅游组织者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安全设施啊、安全那个预防措施都是很完善。然后我们要求每一位导游在整个带团的过程当中呢，也把这个安全时时刻刻放在心上， 是吧？ 你看，真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这是国内的安全，看国外的事情哈。怎么呢？这个土耳其的事情， 哎呀，中国游客土耳其驾驶全地形车翻车了，一死一重伤。 全地形车哈、 嗯，就嗯， 怎么回事哈、啊？了解一下。 怎么回事？来，记者19日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获悉，当地时间18日19时左右，两名中国游客在土耳其著名旅游景点卡帕多奇亚、嗯、驾驶全地形车时发生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中国游客呢驾驶全地形车转弯的时候不慎失控翻车、 哦、 人员和车辆从高处坠落、 哦、 其中一名伤者呢是送医后救治无效身亡，另一名伤者伤情较为严重，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手术的治疗。 是、 嗯、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在接到领事保护电话后立即启动领保应急预案，目前使馆领事官员已经到达现场协调事故调查和伤员的救治工作。 土耳其啊，这个地方呢可以坐热气球，然后呢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到达，但是地形比较复杂、 嗯、 很不像地球表面的地面啊。大家很容易被这个奇妙的景色所吸引，忽略了安全的问题啊。 嗯， 我们真的不太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啊，就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出去玩旅行的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啊。时间来到了11:45，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特别大来宾的到来，我们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苏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2018年6月20号11:47的32秒，谢谢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城市， 是， 哎， 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 还有海，有山，有水，还有 海港， 还有热情的人民、嗯、啊！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城市旅行以及漂亮风景的朋友，来自于连云港康辉旅行社社长苏欣怡，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久等久等哈， 是的， 其实说到家乡呢， 嗯， 很多人很自豪，就是因为您生活了那么多年，对他真的，如果我们是您的朋友苏先生，道道和准子的时候打电话说，苏先生、嗯、我们最近呢有一个挺好的时间，我们要去连云港 玩， 您建议几天，哪些地方不可错过，那肯定您是不是有一系列的周到的一些推荐，对不对？ 到连云港，其实北京到连云港还是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 啊、嗯，我觉得就是首先那是我们目前就最方便的方式是坐飞机过去。 飞机 啊，目前呢，北京到连云港呢有两个航班 啊、 嗯，就是白天一个航班，晚上一个航班，一个是南苑机场，一个是首都机场、 嗯、 啊，非常方便。而且北京到连云港的机票也特别便宜， 有时候比火车票还便宜 啊。对对对对啊，对。如果选择自驾游的也不错，因为北京到连云港大概是750公里。我们连云港建了很多的这个。自驾游的基地， 嗯 啊，像我们这个海上云台山，像我们的东海，都是设备非常完善的、 哦、 啊。然后坐火车呢，我们也有直通连云港的火车， 对，哦、四通八达， 棒啊，四通八达， 750公里，大概开个 八九个小时吧， 对，八九个小时 啊，其实。 从北京到连云港呢，就一路上还可以看其他景点，你比如说经过我们经过山东的泰安啊，这一路景点，如果我们从沿海地区走的话，我们可以经过一些山东的沿海一路过去，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连云港呢，对北京客人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我们刚才在那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有放了一首歌叫夏天想去连云港， 对， 我也想说一说我的感受， 好， 因为我那个我昨天晚上从那个徐州坐那个高铁到南站下车以后，我一出来以后，我觉得哎呀，这个天气 怎么这么热 啊？同样的气温，真的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吗？ 同样是31度、32度，但是在连云港呢，完全是两种感受。 什么感受？ 就好像是我在室外，我感觉我说的夸张一点，就是我在北京，我就是完全在室外，我到连云港，同样32度，我觉得好像是在空调房里一样。 真的 哇！ 它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连云港它本身它的气候特点，因为是海滨城市， 对 啊，它这空气比较湿润、 凉爽 啊，而且呢，连云港呢它本身的城市环境也特别好，我们本身又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啊，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虽然今天一下车，哎，这是哪儿？根本看不见。 这可能是我有一点稍微就是可能是稍微有点不习惯啊， 是的， 但是 没有开玩笑。 连云港真正的特别漂亮的季节呢是在夏季， 真的是夏天 啊，真的夏天啊！夏天呢，我们到连云港呢，不光可以游大海还可以尝海鲜， 对 啊，还有一些很多体验性的项目，可以去游海岛，比如我们 还可以游海岛呢， 去海钓啊。我们江苏省的所有的海岛都在连云港区域范围之内。 天哪， 我觉得连云港是一个又有海，而且绿化一定特别好的城市。 对对， 满眼绿色，夏天是吗？ 对，我们江苏省呢，大家知道是一个长江下游的这样一个区域，但是呢，唯一的山脉呢在连云港，我们叫云台山。 还有山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花果山呢，就在我们云台山的南麓。 对 啊，对啊，我们的城市的森林覆盖面积非常大。然后呢，整个城市的是从城市里边的绿化到我们那个山间的绿化都非常好。 嗯，想问一下连云港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不是那个一线的城市啊， 对， 它那些是不是非常的舒适？大家就是没有那么的速度快呀、着急是吗？ 非常舒适，非常方便。连云港的城市呢，它是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城市呢就是说特别长， 长， 我们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啊，对、 okay ， 我们从最东边到最西边呢，我们从市区开车就得大概要开一个小时，所以这个城市有的外地客人到连云港来，他特别哎呀，都特别奇怪，这个城市怎么那么长，好像比大城市还要大 哦。 对，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觉得连云港那时候，我们连云港境内的火车站就有11个， 11个， 对， 好， 11个， 错综复杂，11个， 对对对， 啊哈， 特别是我们的靠近海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以前是一个。小的渔村、现在建设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海滨城市啊， 好好， 那个以前叫徐沟，现在叫连云区那个地方 啊、 靠海滨最近的地方。 嗯， 我们的海滨旅游度假区也在连云区，所以夏天到连云港呢，一般外地的客人呢特别喜欢选择住在这个连云港海边， 对 啊、一个海边的一个气温呢更适宜， 是的。 再一个呢，吃海鲜也特别方便。 哎，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海边的这个地区啊，区域具体叫什么名字？为我们去自驾，我们就想去海边。苏先生，我们去哪儿比较合适？ 我们去连岛旅游度假区，或者叫海滨旅游度假区都可以。 啊，就是这个名字 啊，对对对， 海边旅游度假区， 它有一个非常地方化的名字，就叫那个地方其实以前是一个叫徐沟。 徐沟啊， 那在古代时候它叫北城， 哦、 因为连云港它有南城北城之说 啊，南城 海边这个城叫北城啊，北城是靠海边。 OK， 哦，到时候徐沟直接咱们到当地，你用当地话可能哎，这个司机师傅一听，还不错， 对对对，那就地道，知道徐沟就不简单了。 对对 对,、 啊、对， 当地话徐沟怎么说？ 叫徐沟， 徐沟， 徐沟。 哎，我们就徐沟去玩一下 啊，我们去徐沟。 对， 你说什么？ 非常清晰。 对对对 对， 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连云港，是我刚刚讲过连云港这个。城市因为比较狭长嘛，我们现在的商业中心呢和我们的一些这个行政中心啊都在西部城区， 哦，就分开了， 那个地方叫海州区， 海州区， 那个旅游资源相对集中呢是在那个海滨那个区叫连云区，而且这两个区呢就是我们以前最早做导游的时候，我们给外地客人介绍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特别在夏季的时候，温度悬殊要3度。 真的， 对， 就是两个 海边比那气温比那、 这 个市区里比城区里边要低3度， 而且你有海风的话，它那个湿润度什么的都会不一样， 对对对啊，是这样的， 嗯， 对，到海滨呢，可能大家体验感更强的一个就是 品尝连云港的海鲜。 对，其实我们上半段还有三分钟啊，可以稍微提一提哈，连云港的海鲜它的做法是什么风格的？ 对，连云港是江苏的、 四个字来概括，就原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啊！对 呀， 哎，像我们一些因为现在是休渔季节嘛，这个季节特别夏季到连云港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机会是品尝一些小海鲜， 小海鲜 啊，小海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道我。本人也比较喜欢吃这道菜， 吃了二十多年， 叫什么呢？ 叫红烧小黄鱼。 哎， 红烧小黄鱼。 哎，这个小黄鱼呢，它是完全的，它是野生的， 野生的， 它在沿海那个滩涂地带长的。而且这种小黄鱼，它分两种，一种叫大眼，一种叫小眼。 大眼小眼。 当地就是说做的比较地道的，这个商家呢，他就是把这个鱼啊，它是不用做任何加工，就洗一洗就可以了。然后它的特点就是要加一些料酒白糖。然后 生抽 啊，对，生抽，然后就是直接汤就是兑好了以后，直接下到锅里，它我们叫黄鱼排队，它下去的时候下锅的时候是一样的，它出来是往盘子里一滑，还是排队 也是一样的， 不用动，中间不能动的， 哎呦， 所以出来以后特别鲜美， 是不是特别嫩、 特别嫩？哎，您说对了啊，对。 那炖的时候不把那个鱼翻一下吗？炖完 A 面就 完全不用翻，完全不用翻，而且速度非常快， 人家嫩，你要一瞬唰就上去了，也不用翻那。 火还不能太大， 对，温火， 对 对 对对， 容易把那鱼煮化了， 有点汤是不是？还有。 对对，带点汤，那个汤特别鲜美。 哇！ 你就是米饭，就是饼，就是馒头都好吃， 都可以。 对，哇！你想想那个鱼排， 是吧？ 太鲜美了。 红烧小黄鱼， 红烧小黄鱼， 对对对，这是当地一道必须要吃的菜， 对 不对？ 这个是真的是新鲜的鱼， 是的， 才能出这个味道。 因为这个一般，从渔民他捕上来以后到餐桌上一般很快，像一些做海鲜的餐馆呢，它都在海边，所以有的时候做的夸张一点，可能就是。从海里边捞出来，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就上餐桌了。 是的， 所以特别新鲜， 新鲜， 而且这完全是野生的。 是的，是的。其实作为一个当地生活了很多年的老连云港的朋友， 当然 在吃上、住上、玩上，季节性上，它有非常多的想说的部分哈。 是的， 就咱们咱省一省，下面的好好说说哈。 行， 就比如说咱们最后一分钟，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周驼一直想问的 啊， 周驼你 问 吧。啊，这个苏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连云港这个城市的这个消费水平是个什么样的消费水平 啊？ 总体上消费水平呢，还是我们因为连云港呢，总体上属于三线城市，但总体上消费水平说算中等吧。就是我们从吃的方面来讲的话，一些因为我们周边我们这个城市这个面积比较大，抵押于几个县，所以这个农产品比较多。然后就是海鲜嘛，又靠海边，它也很便宜。然后一些像日用品的价格呢，肯定是比大城市呢可能稍微要便宜一点。 其实就是这么总结，连云港的消费，您就去吃吧，您就吃的很爽， 没有压力，没有压力， 对不对？ 没有压力， 没有 压力，没 有压力，好好去感受一个南方的海滨城市的味道哈。 对，这是一个海港城市。 是的，其实您刚才说那个海滨区，我特别想了解那个住宿的环境是什么样，有没有沙滩，什么风格哈？它到底是城市海滨，应该是城市海滨的样子，对不对？有没有沙滩的那块？你刚才说那个地方， 有的，有的， 有的， 我们有几家非常不错的酒店都在海边。 下面的说一说哈。这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 嘉宾，苏 心怡。 是的，是康辉旅行社的社长啊，连云港分部哈。到连云港下半段有很多精彩的推荐，我个人都按捺不住了，我特别想去看看那个。 我也特别想去。 红烧小黄鱼是什么味道？ 是的，我想看看这个绿化是什么样子。 是的，是的，大家稍事休息，下面我们的苏先生还有很多精彩的关于连云港的事实推荐。 好。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看这歌啊，我们的苏先生特别熟悉。 嗯，对。 但是这歌是不是一个什么会歌还是开幕式的？ 我们连云港呢，每年都有很多大型的旅游节庆活动啊。下一周呢，就是我们就是连云港之夏的开幕式。 哦、 刚刚这首歌呢，就夏天想去连云港，就是连云港之夏开幕式的一个主题歌。 你看看、 哦、连云港之夏，你看看，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巧了吗？这不是。 连云港啊，就是一个海滨城市，南方海滨城市哈。 是的。 生活没有压力，节奏没有那么着急。我们今天下午呢，好好跟着苏先生， 嗯， 了解连云港哈。到底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要 扔出来一个。 对，扔出来一个。其实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讲啊，就是女生嘛，去到海边或者说去到一个城市，她想要一丝浪漫的气息。 浪漫。 对，因为有海的地方，我总觉得会特别的浪漫。 对对。 可以在这个海边走一走，吹吹海风，是不是？ 嗯。 然后看看旁边的小发，哎。 摔倒了， 还有绿树啊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对，在连云港这个海滨区域是这样，有这样的地方，或者说是这种风格吗？ 有的，我们那个江苏省最大的一个海岛， 嗯， 叫东西连岛。 东西连 啊，对对，就在连云港 啊。 这个连岛呢，它的旅游配套设施特别全。 哦、 然后里边呢，这个岛上呢有两个大的这个旅游景点， 哦、 一个叫大沙湾游乐园， 哦， 还有一个叫数码拉生态园。 哇， 我觉得女生呢特别这个适合到那个数码生态园，因为这个港湾呢，数码湾 啊，数码湾 江苏的苏 啊，数码湾， 数码湾， 数码湾啊，对，这个港湾呢非常的静谧，而且它的环境特别好， 嗯， 因为它有森林， 嗯， 有沙滩， 哇、 还有很多这个海蚀地貌，特别是我们这个我们那个海滨栈道修起来以后，在这海滨栈道走啊，特别的感觉特别舒适，环境特别好， 好好啊，世外桃源嘛，这不是、啊？ 对，数码湾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小木屋啊，晚上住在里边、 哦、 啊，可以晚上可以到沙滩上，而且沙滩上可以除了你到海里畅游之外呢、 嗯， 在沙滩上散步，可以打打那个沙滩排球， 对、 啊、 自己带个小帐篷 啊，对对对， 然后挂上点小灯， 挂个小吊床、在那个树间挂个小吊床 啊，摸好六神。那我跟你说，江苏的蚊子真的是嗯， 六神，对，蚊子叮咬厉害嘛，就是一般海边应该很厉害哈 啊，海边的风是比较大的、 嗯、 啊，所以蚊子相反，那个蚊子到、 哦。 不是特别多 哦，市区更多一点，因为市区离海域比较远一点 哦，是吗？市区更多一点， 对对对， 反而没这么多蚊子海边， 因为海边，因为我们那个连云港它最大的就是这个特点，就因为是海滨城市、 嗯， 这个东西连岛呢，它有句口号叫做“连岛美在海中间”， 哎呦， 啊、而且我们那个景区、 哎、 包括数码湾，它是面向大海的， 哎呀， 啊，对，所以这个整体上的环境呢特别好。 问一下，就去到刚刚您描绘这个地方哈、啊 嗯， 那个人多吗？现在来看的话。 夏天是连云港的旅游旺季。 哎、 我们这个岛上呢有个环岛路，建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就是在环岛路上，无论你是驾车还是骑行、 哦、 还是这个步行，你都有不同的感受。 太好了 啊！对，而且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视野呢非常开阔、 哦、 啊。然后这个岛呢，它是一共是7.57平方公里， 哦、 它呢这个海滨这个环岛路啊修得也特别漂亮。然后呢，就在那个你在那个，特别是在东连岛那个地方， 嗯嗯， 那个远眺大海，那这个人觉得那个心情啊特别好。 是的，非常放飞了。哦，从那，比如说我们驾车到连云港，到这个地方是直接驾车可以到达，还是需要其他交通工具接驳呢？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连云港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叫神州第一滴。 神州 连岛 第一滴。 对啊，那个东海东西连岛呢，它原先呢、嗯、是。江苏省唯一的海岛，以前它是海中间的。后来呢，我们为了港口建设呢，我们在这个东西连岛和陆地之间啊，我们修了一道7.57公里长的一个7公里长的拦海大堤。 天堑 啊，对对 变通图， 对对，天堑变通图真的是这样的啊。 哎，你就坐沿着天堑 啊，可以直接驾车过去啊。 哦。 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就从连云港的最东端，我们那有一个古镇叫连云古镇，也可以坐船过去。 还有连云古镇 啊。后期呢，我们还准备从这个这个海上云台山，我们直接架一个那个就是索道过去。 太好了， 那样就更新奇了。 对， 我跟你说，这是孙悟空啊！ 是的， 18般武艺。 那花果山出来的这地界， 对对对， 能不人杰地灵吗？ 索道、大桥，哎呀，还有坐船。 对，哎，我刚才是 get 到了一个点， 你说 古镇，对， 古镇， 古 镇， 镇， 嗯。嗯 连云 古镇是什么呢？ 叫连云古镇，因为连云港呢刚解放的时候叫新海连专区。 Okay. 连云港呢以前的市政府呢就在那个连云镇。这个镇呢，它是、嗯、它主要是一些民国的建筑遗留的非常好。 哦、 因为连云港的民国建筑 啊，因为连云港的港口呢，它最早呢是由那个荷兰，就欧洲的荷兰建的。 嗯 啊，所以整个它有些欧洲的一些风情。 好吧。 啊，而且我们明清的时候呢，因为 在民国的时候啊，我们连云港呢，它也是这个国民政府的一个直辖市 哦， 也是一个直辖市，叫新海联市。所以这个这边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这个孙中山呢，在建国方略里面呢，也有这样一个设想，就把连云港建设为东方大港。 哦， 因为当时呢，在当时连云港那个港口呢，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有陇海铁路嘛， 是 陇海铁路，它直通这个兰州啊，所以非常方便。夏天呢到。 古镇 连云古镇啊，也是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我们知道南方的古镇是什么样，什么周 唐 啊那种 徽派建筑，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是民国欧式建筑， 民国的欧式建筑比较多啊。对，我们那有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铁路博物馆，因为最早因为陇海铁路它是也是建的历史比较长，所以一些古老的蒸汽机车，还有 在那可以看到 铁路建设历史、港口建设历史 哦。 包括那个铁路那个博物馆的，它的那个建筑就是一种完全的欧式的一种风格， 保持原貌 啊，对。然后像海军司令部啊，像那个大旅馆啊，都很多 大旅馆， 对 大旅馆， 对，还有一些现在就是我们最近几年呢，我们对这个连云古镇呢进行一些设施进行一些改造优化啊，升级改造。夏天的到时候我们在连云古镇呢，我们不光是可以就是看一些民国风情的建筑， 是 特别我觉得特别女生在这边拍照特别有感觉。 对，我跟你说， 很多年前在那边拍婚纱照 是吧？ 我也看过，就我觉得这个味道特别有味道， 特别有味道，而且。这个时候一定要穿点中式的旗袍啊， 是是是 中山装啊， 旗袍， 哎，旗袍。 哦，就是男生穿中山装，女生穿旗袍，对不对？ 就有一种民国复古的感觉。 而且连云古镇，它那个道路啊，都是石板路。 是吗？ 就原来留下来，一直留下来的石板路， 光脚丫可以走走。 它这个古镇呢，它有个特点，是完全建在一个山坡上面。 嗯， 啊，就是你下面就是大海，就是港口大海。 哎呦，这个太 美了。 镇呢，就是在这个沿着山坡往上面建， 这不就是无敌海景吗？ 哎， 好漂亮。 而且这个里边就是现在就是说连云港就做地道海鲜的餐馆也非常多， 无敌了 啊。那么现在我们也结合一些旅游开发，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做一些这个有些水幕电影这样的一些，就展现我们连云港的港口的一个发展的沿袭史， 风情很多元化， 对对对， 可以住在里面，对不对？ 哎，里边的小旅馆是非常有味道的， 真的， 对， 哇，一定要住在里面。 我特别喜欢小旅馆这个概念， 对对对， 是什么样的感觉？主题性的还是那种布置很有格调的，还是什么样的？ 类似于民居这样子的 民宿， 民宿这样子的啊，对对，我们这个 肯定也不贵，是不是？ 它的民宿和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到那个浙江啊，是那个的 什么莫干山。 那种啊，对，但我们这边就是一种民国的那种风味，有点类似于厦门的鼓浪屿那种。 很好，我跟你说，其实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方真不一定能体验到。 关键是价格也还很便宜， 是关键是价格 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城市。刚刚我们提到就说有没有蚊子哈？ 对， 这个连云镇这个地方呢很奇怪，因为我的父母最早是在那个连云镇那个地方生活，我知道以前他们，我小时候他们跟我讲过，以前呢就是。特别是在60年代、在检查卫生的时候，到连云镇那边就是最大一个特点，就夏天真的没有蚊子， 没有蚊虫叮咬。 它现在还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镇它是建在海边的，等于是一个山坡上面，它是风过来以后，蚊子它根本就 对飞不上去， 没有自身的环境。 你们等会儿 啊， 我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个从业者啊， 飞着 军所的 啊， 苏先生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周驼，我是这个拖行李的人哈，他们的这个大叔了啊， 是行李使者。 这儿刚说那个蚊虫叮咬也是跟木头有关系 哦， 哎， 是吧？ 这个古镇有没有木头？ 这个古镇的话，它是这样，它是有一些一类，它主要是它的主要是绿化植物，主要是那个法桐。 你看看， 你看法国梧桐吗？是不是？ 法桐克蚊。 行了，主播，你退下吧。你有没有意识是依据？ 法国梧桐啊， 对对对， 很高很漂亮。 林大道这个连云古镇的林海街这一条几条主要的街道，两边都是那种都是有的将近上百年的这样一个 好漂亮啊， 法国 大叶儿的。 对呀，环境太适合了，宜居了，我觉得。 对呀、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特别安静吧，特别休闲的，而且就 是 说，大家如果有这种想进一步体验的话呢，从我们这个连云古镇，我们有一个栈道， 还有栈道， 有个栈道木栈道呢，我们直接到我们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海上云台山。 这个离云台山这么近。 这个云台山，因为连云古镇它就是在云台山的北路 啊， 因为这是我们去年刚建的一个木栈道，就爬上去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但你。登高望远以后啊，整个连云港的整个连云地区的这个环境啊，是一览无遗啊，包括我们的 港 口啊、 城市 连岛啊。其实，我们这个城市的它来源呢，就是源于就是连岛和云台山。 是 啊，所以我们这个连云古镇， 啊、 连云古镇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对面就是连岛，背靠云台山， 嗯 啊，所以这个环境呢也非常好。 如果站在海上云台山的，它的有一个这个凌空栈道上面啊，去看一下，特别在能见度特别好的时候，湛蓝的大海，这个美丽的海岛，这个狭长的海湾，这个还有这个很多以前说万吨巨轮，现在10万吨、20万吨、30万吨的巨轮都自由进出的啊，非常就各种元素吧，就是。感觉特别好， 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啊，就是登高望远，整个那一片就海 一览无遗，一览无遗。而且我们这个连云港真的是那个现在那个海峡里边的，就海水特别湛蓝湛蓝的。 对，那像 保护环境， 对，保护环境。那像这么蓝的海水，就是除了它是停泊用的这个区域之外，有没有可以供我们去下水的那个区域？ 下水的区域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连岛旅游度假区，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江苏最大的海岛，叫东西连岛。 苏马湾 啊，就在那儿。 对， 海滨浴场。 对，环境，因为 海滨浴场 是不是叫海滨浴场？ 海滨浴场，海滨浴场。对对对， 城市都是海滨浴场。 对，城市都是第一海水浴场。 对， 其实它不光是一个海滨浴场，苏马湾，我们连岛上有两个海滨浴场，一个叫大沙湾。大沙湾的主要是一些参与性的，比如说你可以参加一些。海上的，比如说一些海上自行车啊，冲浪啊，滑翔伞啊，项目 还有这些呢， 项目旅游，这比较多。数码湾呢，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是什么风格？ 恬静的， 比较恬静的，就是比较就是洒脱的那种，在里面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的，在里边就是你散步也罢，你在小木屋里面静坐也罢，我觉得 趴在水里 感受非常好， 的肌肤， 对对对对。 对，哇，真的太棒了， 风格太好了。连云港终于说好多点呢。 是啊，你想古镇就是古镇是那种民国欧式风格， 古山。 对，然后苏马湾又是这种森林和田园的风光。 对， 然后那个大沙湾还是可以参加很多刺激性的项目。 刚刚我问苏先生去连云港几天，说3天，我可不住不够3天。 我觉得3天应该不够吧？ 不够。 对， 连云港的景区非常多。 对， 我们这个连云港现在宣，我们对外的宣传的一个8个字，叫西游东渡。山海连云，这个西游东渡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对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西游记。 对， 那么西游记它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根据连云港的花果山来创作的。 对 啊，这个吴承恩他是那个江苏淮安的，淮安的这个涟水人，涟水呢就是和连云港的灌南县紧挨着。他以前呢，我们海州啊，他是以前是隶属于淮安府的。那么在淮安地区，他周边地区是没有海的。那么吴承恩呢，他是他的同学、他的舅舅、他的老师，都是我们海州人。他是游学、探亲访友到的以前的海州，现在的连云港。他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吴承恩他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呢，我们连云港呢，就是整个花果山，它是海里的岛。他在1711年以后，因为这个黄河改道以后，淤积把这个中间填充起来以后，这个花果山才和陆地连接起来。所以呢，以前呢，而且整个花果云台山它分为3个部分。就是。因为古人嘛，他因为知识的缺乏，他们有那些地理概念，就是以前就是在神话里边有蓬莱方丈和瀛洲之说。那么连云港的这个云台山呢，它刚好是分为3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南云台、北云台和中云台。那么靠淮安最近的呢，就是南云台，也就是我们现在花果山的所在。花果山它现在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景点，比如说最有名的水帘洞， 对，水帘洞， 我们里面这个三元信仰的中心三元宫。 那个水帘洞，问一下，真的可以像《西游记》那场景里边我们走过去吗？可以吗？不能只能看了是吗？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我们里面正在这个，它这个洞呢，它是几百米长，里边呢就是一个真是一个天然的石洞，里边就是我也是这对《西游记》啊，因为我们这个从事这个行业， 当然 专门专门做了一些研究啊。你《西游记》里边呢，就是很多描述的内容啊，在我们花果山上都能找到 啊， 比如说这个 非常写实， 对，宰相那个殷开山的故里，《西游记》里的陈光蕊啊，对，唐僧的父亲陈光蕊啊，他也是我们海州人。然后就是特别是花果山上很多的景点，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水帘洞之外，像怪石园里边，我觉得特别形象，很多石头，我在琢磨这个吴承恩当初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些石头发挥他的想象力才创作的西游记。 是这个是真的有也有可能。 是的，资源非常的丰富，自然的，人文的。 对， 其实我们觉得一个城市想要去了解它的早餐文化，因为南方啊很重视早餐文化，连云港算是南方的一个城市，你们的早餐文化简单还是复杂，还是瞩目繁多，还是简单明了？ 有自己的特色。 什么特色？ 特色我觉得特别， 我们吃的是海鲜， 外地客人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啊，就比如说我们那个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是我们的赣榆的这个煎饼。 什么什么 煎饼？鱼的煎饼， 干鱼煎饼， 干鱼的煎饼，煎饼它现在其实也在改良。以前我们就是干鱼的菜煎饼特别好，它就是用那种小麦、或者是这个玉米、直接磨成粉， 磨成粉， 然后直接就是 摊煎饼， 叫鏊子，我们当地叫鏊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加一些佐料在里边。这个呢，以前的干鱼，我们这个开玩笑讲，就干鱼人的牙口特别好，因为那个以前的时候韧劲比较大，以前就是。就是煎饼， 了解。 现在他们改良以后加了很多啊，加了很多，比如说那个蔬菜啊，加些其他的东西，海鲜啊， 煎饼卷、 虾皮啊，放在里边啊，煎饼卷特别好吃。 还有海鲜，海鲜加鱼是吗？ 海鲜 加小银鱼啊，加一些啊，对，加一些我们当地比较那个好吃的一些。 这一口是 对，鱿鱼啊， 虾皮啊，虾皮， 好鲜啊， 非常好。还有一种叫豆腐卷， 豆腐卷 啊，豆腐卷就是用那种很薄的那种皮， 豆皮， 然后把豆腐啊，把它特别是嫩豆腐，加些那个葱啊、油啊、盐啊，把它就是调成料，然后裹在里面，然后放在锅里面煎。我们这个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新浦，那家新浦就是我们以前现在叫海州了，就有一家特别有名的这个做豆腐卷的，他一天可以卖到两三万只。 两三万只豆腐卷， 两三万只，对， 哇， 而且也比较便宜，一块钱。以前我们最早买的时候，一块钱可能是六个，现在可能一块钱两到三个啊， 涨价了，涨价了， 对，得涨 啊，非常好，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本地的一些 有没有汤的东西、面的东西、包肉的东西有吗？早晨文化里当中。 包肉东西，我们这个海州有我们这个美味斋的小馄饨， 小馄饨 、啊、小馄饨特别好啊！ 哎呀，这 我吃的刚刚您提到这个到连云港就吃早餐在什么地方？吃早餐地方其实现在也很非常方便。我觉得要想体验一下，可以到我们的海州的，就是现在叫新浦的这个民主路步行街，它也是一个民主路步行街 ， 民主就是民主富强民主的民主 啊， okay, okay. 它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味道的一个民国的风情街区 啊。 嗯。 是没关系，没关系。刚刚我们了解到，就是还有小馄饨、民主风情街那街，除了吃早餐，还可以周边逛一逛、走一走，是那种是不是？ 对，我们这个民主路这个民国风情街啊， 对对对， 它可以说把连云港的近代史啊完全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了。 对，它不光是有一些沿街的一些店面啊，反映我们当时的一些文化性的东西，而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地方的戏曲，淮海戏，连云港的比较。著名的这个也是国家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大宫调，这个我记得这个中央电视台好像以前搞过一个节目，叫《海州武大宫调》，是那个是叫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演员，我记不得了，然后我们一个传承人一起在中央电视台，这个非常好。我们连云港的还有，我们说到连云港的文化，我们这边有一个。在现在在国内也非常有名的这个江苏女子民乐团 啊，对， 经常代表我们国家出去到全世界各地巡演的，他那个这个海州五大宫调发挥的特别好，他经过一些改编啊，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以前就包括我们当地人，我们不了解这个东西，但真正他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真的是有一种惊艳的感觉， 当然了，自豪惊艳， 对，非常的惊艳，就像苏州评弹 是 一样 的 啊。 它的很多乐器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识过，就是用那个酒盅啊，瓷的酒盅也是乐器的一种， 可以发乐音的。 他这个就是表演的这个演员啊，他手里面拿的，比如说你大鼓演员，他敲大鼓对吧？那个单弦，那个三弦啊，就弹那个东西。我们那个表演那个。海州五大宫调的演员，他手里面拿的主要乐器就是两个酒盅还有的拿那个我们叫那个小碟子，就是那个瓷碟，用筷子敲，也是半音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 就是我们就觉得这个神奇的部分哈， 对， 各种乐器之间，如果它要是配合在一起，就是非常动听的乐音体系， 对， 哎， 很好听， 是， 对对对。其实我们了解到，白天的连云港非常的平淡啊，恬静啊，如果夜华灯初上之后，连云港，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问题， 是什么样？ 咱们不是登到那个云台山吗？ 对呀、咔一亮， 晚上可以去吗？晚上可以去看这个整个海景夜景吗？ 晚上看海景呢，我们推荐大家就是去我们的海滨大道， 还有 海滨大道， 我们海滨大道，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当地花了巨资，从我们最北边的赣榆区，一直修到我们最南边的连云区，100多公里长。这海滨大道，海滨大道呢，就是沿途呢，就是我们这整个我们的海滨这个最精华的部分全部展现出来啊，有跨海大桥，然后我们的连云古镇，然后我们那个连云新城， 是走着还是开车呀？ 开车也可以啊，开车过100多公里， 100多公里你走着， 开车。 我们现在因为城市建设呢也变化也比较快，我印象比较深的，我是前年嘛，我是从武汉，我坐火车，从我们东站下车以后呢，我回这个回家，回家呢，我当时 这也是一段经历吧、嗯、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我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我也特别感动，是一对天津的老夫妇、 嗯、 他们是70多岁了， 嗯， 背包族， 嗯嗯， 他一下车以后呢、 啊、 他就问，就是问到那个叫南京路的一个地方，他亲戚在那边、 嗯、 他当时问的时候呢，我们边上的人不大熟悉，因为我本身做这个行业的，我给他介绍以后、 嗯、 当时他一段话讲的我特别感动，他说、 嗯、 你这个城市真的是太漂亮了， 嗯， 因为我们当时做的工具是呢 BRT，就快速公交、 哦、 这个快速公交呢是 BRT 大道沿线的啊，他觉得这个城市特别干净特别漂亮、 啊、 对， 他一路上他是从从天津然后山东河北山东一路走过来的， 嗯， 他最后呢对我们连云港的评价呢特别 高 啊，当时我呢也是，我说我跟业务做一下那个向导吧，我给他介绍一次，但是他最后这种评价他是发自内心的， 对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到连云港去感受一下，这个真是一个， 真的是、 哦、我们这个国家卫生城市、国家优秀园林城市，这个真的不是 浪得虚名的， 浪得虚名的，真的是啊，对，确实非常好。 其实从苏先生的言谈表达当中，我们能看得出他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以及对职业的尊重。你看他 是的。 非常热爱这个职业， 他很不然能做20多年吗？20多年如一日， 而且所有的串联都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和对这个城市隆重的推介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心情。 而且连云港是苏先生的家乡，他就是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所以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对，嗯，那连云港经过苏先生今天这一整期节目的介绍，非常的立体，而且给我们所有不太了解连云港这个城市的人哦。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的 大门， 那个抓紧去吧， 对，真的抓紧去吧， 有时间哈、 嗯、 就是很方便，飞机火车、自驾都可以到达连云港、是不是，而且夏天的连云港应该是最漂亮的，是不是到了90月份还有大闸蟹呢、嗯、 哎，我们那不叫大闸蟹、 哦、 我们叫梭子蟹， 梭子蟹 啊，梭子蟹、 啊、 梭子蟹呢是沿海地区啊非常非常鲜美的， 对、 它的个头呢一般好一点的一般中等的在半斤左右的， 半斤左右 啊，这个它里面的肉高特别多、 肉 肥高多，是，其实到连云港吃海鲜呢，一个是春天的时候，一个是秋天的时候。 哦， 梭子蟹最肥的时候，就是5月份和10月份。 OK， 啊，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可以品味到非常好的。其实连云港呢还有很多 有的 值得大家体验的东西。 说不完。 我们的东海蟹啊，我们一个东海就是东海水晶也是非常有名。 嗯。 中国，所以我们80%-90%的。这个市面上卖的水晶都是出自我们东海，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 啊。我们那个东海这个水晶市场一年交易30亿。 我的天哪！ 在东海你可以逛一天。 哇，东海水晶、 啊、还有温泉，对 啊，哪个这水晶都是出口的。 那个 是不 是去拉到东海水农网去看一下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苏先生先聊到这儿哈。 是的， 谢谢苏先生这么精彩的推荐，谢谢。也希望您呢在北京一切顺利哈，来办事也好、 嗯、 怎么样，我们也会到连云港做客找您。 好的，谢谢您给我打电话啊， 是， 我会到时候这个把连云港最美的展现给您。 太好了。 好 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希望大家接下来收听职场帮帮团。如果有空的话，带着家人和朋友去连云港玩吧。 去吧。 一心向南永不安。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场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2小时助您拿下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